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好啦，今日呢就是第一次同大家介绍呢个音乐嘅。咁我諗大家听我刘世良讲呢个时事评论啦，讲政治啦，讲旅行呢，同埋读书都唔少啦。咁但音乐呢就是第一次面世。咁呢个节目呢我就改咗个食字嘅名呢，叫做城寨有乐，但唔係搭小巴个有乐，係音乐个乐。咁呢就亦都系快乐个乐。咁好多时呢我哋细个呢多多少少都系受呢个 DJ 文化影响长大。咁 DJ 文化我諗今日呢已经消失㗎啦。好多有听主流电台嘅朋友呢都系听嗰啲喺度搞烂 get 啊，喺度丧笑啊，同埋呢喺度即系讲无聊嘢嘅 DJ。咁大家名就叫做 DJ， 但系呢就忘记咗 DJ 呢个名嘅来源 ,Disc Jockey。Dis 就是讲这个唱片嘛，骑唱片的人就先至为之叫做 DJ， 如果不是呢那些叫做节目主持人就是什么都得的。那 DJ 其中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在音乐播放的间段里面呢就去讲一些说话，提供一些的内容，希望大家呢对那个音乐的了解多一点。那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我访问余铮，咁大家都知余铮就係70年代喺呢个商台嘅六匹半崛起嘅其中一个 DJ 啦。咁佢就话佢哋嗰时呢就係播音乐同埋夹歌，自己把声同呢个音乐呢要配合嘅。即係话譬如嗰首歌嘅 intro 可能係有大约10秒钟。咁呢佢10秒钟里面呢佢同时就係负责推机嘅。佢可能要去到第9秒钟佢嗰段说话就完。咁然后啱啱好就接落去呢第十秒钟呢嗰、那个烟草就完之后呢歌声所唱嘅内容呢就会出现啦。咁佢就话平时佢哋冇嘢做嗰时呢就喺录音室里面呢係练习自己夹歌。係练习咩呢？係要停顿嘅时间啊，係要 within 一秒钟之内。咁就话佢哋嗰时嘅 DJ 就係咁样训练。咁你諗下即係话嗰个专业嘅程度係相当厉害。六匹半可以讲是这个 DJ 文化的高峰。咁我记得去年呢我仲去深水埗搵阿坡买呢个黑胶唱片，就係买返呢隻六匹半嘅黑胶唱片。里面嘅全部嘅歌声呢都系嚟自呢个当时商台嘅一啲好出名甚至系受到年轻人追捧嘅唱片骑师。除咗余铮之外有曾路德啦、卢业薇啦、关西蒙啦、钟保罗啦，仲有大家都唔认得嘅苏斯王等等。咁今日我要讲嘅第一集同大家讲嘅呢就唔系讲 DJ 文化，而系更加返返去再早啲，就系我小学成长嘅年代啦。我呢就系1965年出世。我认识嘅流行音乐系乜嘢呢？我諗好多同代同我一起出世嘅人都知道，唔系广东歌，亦都唔系国语歌，系日文歌。好多人就话喂，日剧不是去到90年代 Love Generation 才大放光彩咩？错。第一波的日剧对香港影响很深远的呢，其实是来自1970年代的青春火花、前程感受、柔道龙虎榜和绿水英姿这类日本以体育和励志为主的电视剧。我记得那时的青春火花呢是令到我们小学年代特别女仔已经喜欢打排球这下呢都挺犀利，真的。那个影响力大家跟今日我们追韩剧和追日剧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那时呢香港的电视剧是很老土，就是他们的主题呢是不啱我们看的。今日看回转头呢，我第一套追的日剧呢就是青春火花。我到今日还记得呢这个女主角苏柔美，这个鬼影变环球。我们小学生那时呢就食字 get 呢就叫做斗领变大牛。咁呢个鬼影变环球呢嗰几个镜头分镜呢我到今日仲记得嘅，即係突然间几个咁样嘅碎缩去 close up 埋去呢个苏柔美发球嗰时。呢、这个系同日本嘅真实情况有关嘅，就系同当时嘅日本排球魔鬼教练训练底下嘅东洋魔女喺呢个东京奥运会崛起嗰时呢系称霸呢个世界。 当时就拍咗呢套咁样嘅以排球运动女子排球运动嘅励志日剧《青春火花》。嗱，我相信大家咧系会记得呢首歌嘅，呢首就系《青春火花》嘅主题曲。点解呢，就系因为一开始嗰阵时咧，用呢个数英文字嘅方式咧，就系数出叫做 V I C T O R Y。一听呢几个字咧 ，V I C T O R Y， 咁你就知道咧，嗰首主题曲就嚟噶啦。咁大家听下呢首《青春火花》嘅主题曲，怀念下我哋青春嘅岁月。 話した空へジャンジャンジャンジャンプ打ち寄せる雲にアタックアタックアタック風に向かい砂を走り若い夢を 若い夢を トスとスタック パスト スパストスパス光追いかけて 幸せの旗胸に蓄え VICTORY サインは V サインは V 嗱，听完呢首歌之后，大家觉得当然嗰个质素就唔系好好，因为毕竟都系年代久远啦。咁但係大家有冇諗过女主角，你记唔记得呢个女主角嘅样子呢？喺我哋启蒙嘅年代，开始一个男仔开始对异性有兴趣，就唔係话一班僆仔喺度呢同呢个女仔斗气啊。因为我哋细个我住喺徙置区。我諗大家对于徙置区嘅经历呢唔係咁多，好多人都未住过呢个徙置区。咁呢啲地方呢就是一条好长嘅冷巷，有天井啊，有成好多公共活动嘅空间嘅。同大家住私人楼宇咧系完全唔同，包括你而家住公屋咧，其实呢啲公共空间都好少。咁但系徙置区咧就是一个口字形咁样嘅，中间就一个天井，系一个公共空间嚟嘅。同埋咧，成个围住四边嘅咧都系走廊嚟嘅。咁嗰条走廊咧，同埋嗰啲楼梯口咧，就系成为当时嘅细路仔咧活动嘅场所。咁我哋好细细个咧，就系已经咧喺呢个走廊嗰度玩嚟玩去，譬如一啲节日啊、端午节啊等等咧，就喺走廊里边，全部都有细路仔攞住啲花灯啊、自制嘅碌柚皮嘅花灯啊，或者汽水罐嘅花灯咧，就喺度玩。咁呢种群体生活咧，有一个好处系咩咧？就系、是、令到咧，大家都系要有一种嘅同人相处嘅技巧。因为喺一班细路仔里边咧，如果你系变成一个个个都要迁就你，或者你系要话事，除非你好恶，或者你派军粮啦，即系请大家细路仔一齐食嘢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冇人会睬你嘅，甚至会杯葛你嘅。即系大家一齐玩呢个十字架豆腐嗰阵时候，如果你嘢嘢都发烂渣嘅话咧，好快就会俾呢个同一条冷巷嘅细路仔杯葛。咁所以咧，你好细个已经懂得咧点样去同唔同嘅人相处啊等等呢种群体嘅生活喺徙置区里边。咁咧就大家好多时系冇电视机嘅，大家记住嗰个年代咧，有一部黑白嘅电视机咧已经系好好啊。嗰阵时嘅电视机咧系有门嘅。老妈子唔喺屋企嗰阵时咧，就会锁住嗰栋门嘅。细路仔系唔可以自己开电视嘅。咁老妈子翻嚟先至攞锁匙咧，将嗰栋木门打开。咁里边咧就有啲扭嘅掣嘅。咁呢个就系第一代我认识嘅呢个黑白电视机。但我屋企穷到系连黑白电视机都冇，只有一个收音机、胆机。咁点样睇电视剧咧？就系咩咧？去隔篱屋。嗱，你记住嗰阵时，因为大家条冷巷里边嘅同一个 community 嘅社群一齐玩噶嘛。咁隔篱啲父母就当咗我哋都系佢哋自己仔女咁嘅。如果屋企冇人迟咗放工咧，就会去隔篱屋食饭嘅我哋。咁而如果有咩问题咧，隔篱屋打仔咧，我阿妈又会过去干涉嘅，就话俾佢听阿陈师奶，你又唔好咁打佢啦，阿边个都好乖嘅咁样。咁如果佢要避难咧，亦都会走过嚟我哋屋嘅，即系话喺自己屋企俾阿妈打到好金嗰阵时咧，咁点样可以逃离苦海呢？就是当我妈妈过去干涉的时候，就啜一声由那个铁闸就走了出来，就走了来我们家里埋。咁如是者可能就在这里有时甚至过夜添。咁第二日到佢妈妈消了一啖气呢，就死死地气，我妈呢就会送返佢返去等等呢啲咁嘅嘢。嗰时一个伦理嘅生活就係咁。而睇电视呢就係、是、一个伦理生活嘅一个好重要嘅一部分。全条冷巷可能有两个家庭係有电视机。一个可能有黑白，最劲嗰间就可能有彩色电视，但呢个后期70年代嘅事， 早期六十年代都是黑白电视。咁我记得我小学嗰阵时就系去隔篱屋睇电视嘅年代。青春火花就系嗰阵时大家坐喺度一齐睇嘅啦，就系七十年代初期嗰阵时。咁我记得咧，对于一个咁细嘅细路仔开始对异性有兴趣咧，就系、是、呢个青春火花嘅女主角啊，就系、是、第一代嘅日剧女神呢、這个苏柔美。咁咧就呢、這个苏柔美咧就系、是、由呢个日本女明星冈田可爱饰演嘅。嗱，我就觉得佢好可爱，好可爱一个样。但我为了准备呢个节目返去 search 返佢嗰时呢，我就諗下点解当年会迷恋一个咁嘅样嘅人嘅呢。但大家记住青春火花里面呢嗰啲排球演员呢嗰啲日本女演员呢个个都系着住呢个紧身嘅原子裤。咁对于我哋啲僆仔嚟讲呢，系一个好保守嘅年代成长嘅话呢，嗰啲排球女将嘅身体嗰、那个体型啊，同埋佢哋所散发出嚟嘅诱惑力呢，就唔系嚟自呢个魔鬼教练，亦都唔系嚟自呢个鬼影变幻球，而系嚟自佢哋嗰身嘅排球女将嘅打扮，包括日后嘅绿水英姿亦都系啦。绿水英姿就系全部都系着泳衣噶嘛。咁所以你唔好话日剧咧系冇呢个诱惑嘅成分喺度嘅 ，seduction 呢样嘢咧系任何嘅文化产品同埋媒介嘅产品咧，如果你要成功咧，里边咧都系有呢个元素喺里边嘅。所以对一个小学生来讲的启蒙，在这个异性方面的启蒙呢，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来自这个冈田可爱饰演的苏柔美，还有之后游到龙虎榜的新藤惠美。咁游到龙虎榜之后，这个女主角就仲好笑啦，就是跟陈慧敏拍个拖添，甚至是来香港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做过陈慧敏的情妇的，据说好像也都说她是山口组的女人来的，是由山口组来香港的时候安排添。咁后话啦，这个即是偶像的形象破灭。咁但係我觉得呢个对日本女性作为一种异性嘅吸引，一个 sex objects 呢，係嚟自我哋小学对日劇。咁呢个青春火花呢就可以咁讲，就係陪伴住我哋啱啱开始成长嗰陣时候，对异性嘅好奇心底下呢，所谓日本嘅偶像嘅时代。咁大家记住嗰陣时候，除咗呢个青春火花之外呢，日本嘅电视劇呢的而且确比当时香港嘅文初啊，拍埋嗰啲雷雨啊，仲係甩唔到嗰陣五四味啊，嗰啲大家族斗争係完全两码子嘅事嚟嘅。因为日劇嘅劇本呢已经回应緊战后 baby boomer 嗰代。大家諗返转头，我哋就属于战后嘅 baby boomer 嗰代。我哋父母呢其实喺战前出世。我哋就叫做第二代香港人啦。第一代香港人係由内地移居香港。咁然后第二代香港人就喺香港出世。我哋喺六十年代出世嘅呢，当时如果大家有睇过香港嘅人口数字嘅统计、人口调查，你就会知道喺呢个六七十年代呢，其实香港系属于青少年嘅世界嚟嘅。呢样嘢大家到今日嚟讲呢都唔系好明白嘅。大家都以为香港系一个中年人嘅世界或者老人嘅世界。但系原来喺呢个七十年代嘅香港呢，我睇返政府嘅人口统计嘅数字系1971年。当时香港的人口就是4,045,300人。咁居然呢喺个人口嘅金字塔里面呢，最大嘅年龄群体呢竟然系咩呢，系19岁到10岁。系一个青春期嘅社会嚟嘅，香港嗰时1971年讲緊系。同今日好唔同啦，今日个人口金字塔呢就是最大嗰个年龄群体呢，可能系已经去到系40岁以上。即系我哋呢一代长大咗。即系当年70年代 ,10 岁到19岁呢班人已经长大咗啦。咁呢个嘅群体所构成嘅一种嘅开始追求一种新嘅对流行文化嘅要求。喂大佬，你俾呢个家春秋啊，你俾呢啲咁样嘅巴金啊、矛盾啊、咩雷雨啊呢啲，我睇大佬我都唔知你讲乜。好啦，嗰时啱啱就係日本六七十年代，就係、是、本土嘅流行文化崛起嗰时。我记得我第一套最鍾意睇嘅唔係青春火花，而係蒙面超人。当时的蒙面超人曾经出现过禁影的风波，我想很多人都记得的，就是因为在九龙城有两兄弟效法这个蒙面超人由七楼跳了落街，然后跟着在土瓜湾又发生多一单，所以呢这个政府就曾经要求这个丽的电视，当时就不是叫亚视，要求丽的电视停播蒙面超人，这个大件事。那时呢我们已经有那些叫 trading card， 一张蒙面超人的好像 postcard 那样的东西，小小张的，咁呢就有一号超人、二号超人、三号超人咁嘅样。我记得我第一张蒙面超人卡呢好辛苦先换到返嚟，竟然喺小息嗰陣时呢俾最扑街嗰个行长收咗，然后呢交咗俾班主任。 班主任的理由就是说政府要禁播这个蒙面超人，就没收了我张卡。其实那时候很兴也都相当之失望。因为大家你要想想当时的特摄，我们叫做日本的特摄，特摄就是用人扮的，这些就不是动漫，是用真人来扮的一些这样的战队啊。现在譬如这个 Power Ranger, 即现在又做回了现在。或者是超人啊，或者是蒙面超人啊等等呢，他们对我们包括小老宝都是特摄的，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是跟我们在接触无线电视啊或者丽的电视那些的电视剧呢是两码子的事来的，那些是给大人看的，其实给成年人看的。但是呢日本的电视剧当时针对的是青春期的少年，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看1971年香港的人口统计数字呢，你就会知道一个社会如果它最大的年龄群是由10岁到19岁的话，你想想当时香港的媒体能不能够去提供到一些吸引他们的内容呢？谁提供到就谁赢的。所以我就说70年代很多人呢就将个焦点摆到成年人的流行文化那里。但是我觉得呢最重要的反而就是日本的流行文化来了香港之后，成功将一些价值观一些信念是打入了当时由10岁到19岁的这班在香港的人口金字塔里面是占最多数目的。我讲一个数字给大家看，当时15岁到19岁的年龄群体里面，男士15岁到19岁的是30万，然后10岁到14岁的是大约22万。即是说在10岁到19岁这个群体里面呢，是有男士是有50多万，而女士呢亦都是相近的。即是说当时的人口里面差不多有1/5呢是属于10岁到19岁的。所以这些日剧包括青春火花，因为对运动对在学的学生来讲，去追求一个成功刻苦坚毅努力，这些全部都是当时的日剧的正面的元素。当然我作为一个僆仔，我梗系睇嗰啲排头女将嗰个大腿啦，或者绿水英姿嗰啲泳衣少女啦。但系好多人，包括女仔，佢哋睇紧嘅就系，哇！呢个苏柔美点样经过呢个魔鬼教练嘅刻苦训练，练成呢个豆领变大牛咧？系佢哋已经入咗心啦嗰阵时啊，即系话点样通过自己个人嘅努力向上，克服疾病，克服其他嘅嘢，咁然后咧去争取成功。嗱，你话而家讲咩正能量？其实而家嗰啲基督教所讲嗰啲咩福音电视剧啊，嗰啲咩正能量，远远比唔上当时香港日剧所播嘅呢啲，即系以个人奋斗为主题嘅日剧所带嚟嗰个正面嘅影响。嗱，蒙面超人嗰种就俾呢嗰啲嘅阿爸阿妈上一代嘅人口诛笔伐得好紧要嘅，因为死咗几个细路仔之后咧，大家都觉得咧就系嗰啲系有毒嘅嘢嚟嘅，其实。咁但系咧，我记得当时呢套嘅电视剧《青春火花》一播嗰阵时咧，我哋几个细路喺个冷巷嗰度咧，系一齐跟住用呢个唔标准嘅日文，系跟住去唱嗰首主题曲 Victory。咁然后咧就一齐咧将个手臂咧拎起咧，就准备呢个发出呢个鬼影变环球。但《青春火花》得意在嘅地方系咩咧？其实佢有劇情㗎，佢唔系纯粹单方面系讲嗰啲嘅即系点样奋斗。而呢个冈田可爱其实就唔系叫苏柔美嘅，其实因为佢嚟咗香港之后就本土化，就叫做姓苏，其实佢叫做潮优柔美，就系喺日劇里面嗰个嘅角色。就佢家姐喺排球练习嗰时呢就受伤而死咗，令到佢好憎恨呢个排球。咁最终佢系俾呢个教练嘅排诚意打动，加入咗球队，然后接受艰苦训练，最终成为国家队嘅运动员。成个故事就是咁亮㗎喇。咁但係我哋疯狂追嘅原因咩呢？佢係适合当时一班青少年，就係、是、自我鼓励。一班青少年係一个好艰苦嘅环境，可能係住木屋住晒市区住私人楼宇嘅好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好似苏柔美咁打出一片天嚟。咁所以第二套日劇我觉得喺当时嚟讲就对年纪大少少嘅人影响深远嘅呢，就应该係前程感受啦。1976年呢无线就播出呢套日剧。咁呢佢就冇用到原本日文版嘅主题曲我们的旅程喎。咁反而就搵咗卢国尖啦同埋呢个罗文合作，就炮制咗一首广东话嘅主题曲前程感受。呢首歌推出冇耐之后呢大受欢迎，亦都奠下罗文之后喺香港乐坛嘅重要嘅地位。 斜阳里 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期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嗱，喺呢個青春火花播放嗰陣時咧，大家都記得，除咗江田可愛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女主角咧，就係叫做莊麻里，就係由中山麻里飾演嘅。咁呢個江田可愛同埋莊麻里咧，當時咧係邀請咗嚟香港宣傳呢個電視片集，亦都嚟香港拍片，就係青春火花嘅電影版。咁亦都收尾咧，亦都拍成港產片《青春火花》，就係1994年嘅電影。咁第二套继《青春火花》之后咧，仍然有好多呢啲嘅以体育竞技奋斗为主题嘅日剧出现嘅，就有《网球相逢》啦，《红粉建议》啦。咁另外不得不提就系《绿水英姿》啦。咁《绿水英姿》当时咧就除咗因为嗰啲女演员个个着泳衣之外咧，仲有佢哋一个必杀技嘅，就系呢个叫做飞鱼转身。我相信我哋嗰个年代去摩斯公园游水嗰啲，都曾经练习过呢个飞鱼转身。然后饮水饮得唔少嘅，其实《绿水英姿》同《青春火花》亦都系一样咧，都系讲一啲女子运动员个人嘅成长经历，同埋男女主角嘅爱情喺个成长里边嗰啲爱情同佢嘅运动生涯嘅冲突啊等等。当时我记得《绿水英姿》最震撼嘅场面咧，就系咩咧？就系呢个女主角当时系淤溺啊，而另外呢个男主角救起佢之后咧，竟然同佢用口进行呢个人工呼吸。对我哋嚟讲当然好震撼啦。震撼嘅程度等于喺呢个电影啊无线电视剧风云黄恒秀被呢个吴孟达强奸一样。网球相逢啊红粉建议嗰啲都流行，但就冇绿水英姿同埋青春火花咁犀利。但中间有一套不得不提嘅，我觉得係嗰个年代里面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听过佢嘅歌，亦都睇过呢套嘅电视剧，就係1972年无线推出嘅《游到龙虎榜》。 咁呢个 G 三四郎啊，我仲记得嗰个片头啊、慢镜嗰啲柔道嘅姿势，一本背负头啊等等呢啲咧，就系、是、真系型到不得了。而当时最重要咧，就系 G 三四郎咧系打柔道嗰阵时咧，嗰、那个发型咧系唔会乱嘅，系好似咧用咗呢个喷发胶咧，唔单止添啊，我谂系用咗呢个快干胶咧，系将啲头发咧黐住唔喐嘅。咁亦都有呢个当时我觉得系大部分香港年青人嘅梦寐以求嘅梦中情人啊，呢个新藤惠美。咁由到龙虎榜之后呢，其实系拍过杜琪峰嘅版本嘅。其实嗰套戏拍得好好嘅，2004年杜琪峰就拍咗呢个由到龙虎榜，系算系我哋同代人嘅向同代人嘅呢个青春岁月致敬。咁呢个由到龙虎榜嘅主题曲呢，其实系徐小凤唱，用日文唱出呢个由到龙虎榜嘅主题曲。当时在香港，我细个嗰阵时所追捧的日剧里面，除了这些青春剧同埋以运动为主题的励志剧之外，香港人最迷恋的另外一个就是武士剧。这些武士剧在中国的流行文化里面，包括在香港的传统文化里面，都是大逆不道，所以就没有这类型的题材出现的。 但日本咧由呢个宫本武藏嘅武侠小说之后咧，吉川英治嘅武侠小说之后咧，对成个武士嗰个嘅浪人啊，点样挑战呢啲嘅权威啊，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等等咧，就成为一个新嘅流行文化嘅类型。咁大家知道吉川英治咧，可以咁讲就系日本嘅金庸啦。而好多人话金庸嘅小说咧系受吉川英治嘅宫本武藏所影响添。咁所以咧就当武侠剧、武士剧嚟到香港喺无线播出嗰阵时咧，同样系大受欢迎嘅。嗱，大家可能就算冇睇过，都会听过嘅，有呢个盲侠座头市啦，亦都有呢个小旋风文次郎啦。咁亦都有咧，大家可能未睇过，但系佢嗰个主题曲好多时大家都会听过嘅，就系呢个大紫红狼。咁大紫红狼咧就系讲一个武士浪人呢个拜一刀咧，就同呢个柳生一族结缘，就全家咧就俾呢个柳生族咧就系灭门。咁咧佢抱住一个五岁嘅细路仔红狼咧，就推住个木头车咧，咁咧就浪迹天涯。咁中间咧仲要俾呢个柳生一族追杀嘅古仔嚟嘅。咁我自己睇呢个大紫红狼嘅故事咧，其实系嚟自漫画。我最中意嘅呢个深秀树同埋小池一夫。咁就因为深秀树大家知道咧，就系画呢个墨工嘅日本漫画作家。咁而小池一夫亦都系同池上辽一合作嘅一个漫画编剧。嗱，呢个大紫红狼嘅故事咧，就收尾都有翻拍过嘅香港。咁但系我印象最深嘅系咩咧？系呢首歌，无论系郑少秋同真真佩佩合唱嗰首《天涯孤客》，或者系日本版原本由呢个乔幸夫一个演歌歌手，即系同一啲女星和唱嘅咧，其实个曲嘅格式系一模一样嘅。但系我觉得中文版咧，卢国沾田嘅歌词咧系相当之好。到今日嗱，好多人笑我老饼都好啦，就算我去到卡拉 OK 咧，我都会揾翻呢首由郑少秋、真真佩佩所唱嘅《天涯孤客》出嚟唱。 夜静更深对朗月，朗月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通看月亮。 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茫。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园，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人去天涯，瓶中飘零，何处有我？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父长孩儿父母，温暖处落眼洋洋。 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浪，冷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下、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 夜月更盼望，笑对朗月。